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呢返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啊。咁今日呢我哋嘅讲题呢就係粒子物理学喎、哦。咁好开心呢就请到呢就中大物理系教授呢就係朱明忠教授同埋佢学生啦 ,Case 呢就同我哋一齐嚟分享嘅。喂，你听咁耐呢 ,Jeffy 你啊、有幾多你覺得聽得明 白？其實但我就睇嗰啲片好激動啦， 係咪？ 係啊，冇錯，當然聽嗰啲理論啊可能後面唔好明啦。 咁係啊，即係如果你唔係讀物理出身嘅話呢就有啲呢就似明非明咁樣啊，都幾深㗎。 但係我哋啊即係可以了解到咁微細宇宙裡面嘅咁少嘅啲物質呢係非常有趣嘅，我都感受到啊 MC 啊佢哋啊即係對呢個粒子物理學嘅熱情啊。 係啊，真係啊，即係可以話即係人類啊即係咁渺小啊，喺即系时间空间上啊，哇！但系透过我哋呢个咁样嘅理性思维啊，探究嘅精神咧，竟然可以穷尽呢个宇宙入面，哇！嗰啲细到不得了嘅，同埋头先讲过话咩话可以系做到嗰、那个即系相对应嘅温度系大过太阳中心嘅温度几多啊？一亿倍嘅吓。嗱，咁呢度咧就忍唔住讲少少嘢咧，就系话以前嚟讲，嗱，我哋读物理学咧，以前就即系咩GEV 啊。TV 啊咁樣呢、啊、我哋讀呢個咁樣嘅 G 啊 T 呢其實呢就普羅大眾呢就完全係冇概念唔知係乜嘅。咁、不過自從呢而家我哋呢咁嘅電腦世代互聯網世代尤其嗰啲記憶體呢即係嗰啲容量係大到驚人嘅時期呢、以前呢我哋就 kilobyte 嘅咋嘛啊呢個幾多個 kilobyte, 你而家呢同人講 kilobyte 呢後生嗰輩都唔知你噏乜咩 kilobyte 啊係咪咁因為呢 kilobyte 之上就 megabyte, 一個就係一後面三個零一個一後面六個零係咪咁但 megabyte 呢而家都冇人講 megabyte 啦，真係咁嘥氣啦，最少都講 gigabyte 啦，係嘛？咁啊 ，gigabyte 就十嘅九次方，即係一之後九個零。咁、但係咧，以前就好勁咯，係嘛？你知啦，我哋買隻手指啦，係嘛？哇！即係幾多個 gigabyte？ 我最先出嘅時期一個、兩個啫嘛。咁、但係哇，噗一聲去到八個啊、十六個咁樣。但係而家都唔係啦，而家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即係記憶體咧，嗰啲硬盤咧、我哋真係全部咧都係近呢幾年嘅事啫嘛，已經去到 T 啦。咁所以 T 呢個字。而家大人都識咯，以前係冇人識 T 嘅，除咗我哋呢啲讀物理嘅傻佬，係咪？係我哋先識咩叫 T 嘅啫嘛。而家就全曬嘅都識 T 啦，因為幾多個 TB 啊嘛，係嘛？呢個硬盤幾多個 TB 啊咁樣樣係嘛？一個 Tera 咧就一之後十二個零，係嘛？所以頭先講過咧，就係雙咧，而家就做到八個 TEB。再出年五月啊，係咪五月？ 四月 開播。四月咧就可以去到十四個 TV， 哇！真係勁啊，呢、這個真係嚇、好啦，咁就嗱頭先咧，其實就我哋本來有一段片啊，就係、是、直情係雙就拍咗嚟，係一個介紹佢自己嘅啊。咁啊未安排到播放，或者而家我哋可以去一去嗰條片咧睇一睇雙嘅呢個就係整個架構係點樣嘅。咁以我所知呢其實佢個面積而家係好大呀唔使講啦佢好似係橫跨唔係喺一個國家㗎喎係咪 係呀橫跨瑞士法國邊界 哇 事實上我哋好多時呢會住喺法國嗰邊日日過境㗎不過冇人理我哋㗎、 好MC 由你講解下啦 好啊嗱呢度呢瑞士就主要好多歐洲國家啦咁但係唔止歐洲好多國家都會一起合作㗎咁啊我哋喺雙嗰度呢就真係可以見好似聯合國咁樣唔同國家嘅人都會喺嗰度啦。嗱，咁佢而家主角咧就係一個 LHC 啦，大型強子對撞器。咁、個對撞器本身咧就27公里咁長噶，個周圓周啊。 圓周27公里。 咁而撞完咧，你又一定要啲探測器去探測佢哋。頭先顯示咧就係啲科學家去砌啲探測器出嚟啦。咁佢解釋佢究竟喺度做啲乜嘢科學啦咁基本上呢就是一路研究原子裏面最細嘅部分咁我先講原子核呢有質子有中子我哋呢就搵啲質子嚟做對撞嘅咁呢個呢就係、是、個管道裏面一個動畫顯示啦咁呢佢就將啲質子加速到頭先講 8TV 就嚟變咗 14TV 啦咁然後呢就有佢哋喺度對撞對撞完呢就達到可能太陽中心一億倍咁樣嘅能量咁就產生好多多各種粒子包括可能呢一啲我哋未見過粒子譬如話上面粒子咁又鋪 碰撞，因為咁大能量咧，就有好多人甚至形容咧，就好似喺度扮緊我哋宇宙初開嗰個最初嗰個時候。 嗯， 咁咧就有助我哋去理解我哋宇宙一路演化點樣由最初完全唔係今日咁嘅樣啦，好熱啊，冇物質，去演化到我哋今日見到嘅宇宙。 嗯，但佢嗰個管道咧，佢喺地底幾深度啊？ 100米。 哦，100米，其實它都是為了避免個干擾，是吧？ 是啦， 即其實它不是，因為你知道地底100米的工程就大很多了嘛，你如果站在地面的成本就低很多了，是吧？但它真的要全部藏在地面以下100米， 是 吧？ 是啦，其中一個呢也都是跟剛才講的宇宙射線有關了，它也都不想宇宙射線干擾它， 干擾到它。 那它最後在這裡呢，我覺得都值得一提的，就是說花很多錢人力物力揾上你粒子，咁對我哋生活好似冇直接影響。 嗯，冇錯。 咁但係其實啱啱顯示呢位咧，叫Berners-Lee 啊，佢其實就係真係發明咗互聯網嘅， 即係萬維網。 萬維網係啦 ，World Wide Web。 當年就因為要為咗咁多國家嘅科學家可以合作，仲要處理好多數據， 係 就發現呢啲咁樣嘅發明呢啲咁樣嘅工具出嚟。 係係係。 咁另外顯示就係啲超級電腦啦。 嗯。 啊，頭先再。我講 Giga 啦，個個都知咩 Giga 啦，或者 Terra 或者都聽過。雖然而家每年呢啲撞擊產生嘅 data 咧，講緊係用 peta 噶 ，peta 係嘛？ 係啦， 係。 咁你想象，淨係將啲數據傳來傳去，你仲要去分析佢哋所需要嘅對互聯網嘅要求，對電算機嘅要求咧，好高嘅，所以其實呢啲背後咧喺度推動我哋好多科技嘅發展，包括電算機嘅科技。是好有用的，對我 覺得。是是。以我所知就是說這些這樣的大型的電腦呢要互相對話呢，其實就是高能物理學最先引發起的。 沒 錯。就是這些資料的交換啦。 沒錯。 那當然就亦都互聯網啦，大家可能有些都知道，就是本來是美國的軍方，就是他怕到時跟蘇聯開戰的時期，那他的通訊網絡被人就炸毀了一截，那怎麼辦呢？那他就要有一個呢，是可以有個所謂隨時可以補上去的一個redundancy 啦，咁樣係嘛？咁最後加埋咧，就發展咗我哋今日咧，似乎咧一刻鐘都不能沒有的就互聯網啦，係嘛？啊，即係呢啲就係佢你可以話個副產品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唔需要嚟去辯解㗎啦，因為咧其實去尋求新嘅知識咧，就係即係我哋人之所以為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咧，就唔需要解釋嘅，因為呢個就係我哋嘅本性，就係我哋嘅好奇心，我哋嘅求知欲，係嘛？好啦，咁樣咧就。頭先大呢你有講過我哋有 Hong Kong Team 啦，係咪咁好似你哋喺嗰度都有留影喎，係咪呀？等我哋可唔可以睇睇 兩幅相。 哇，睇下先，你介紹一下啦。 嗱，就我同一紮學生啦，有兩個係本科生，有兩個研究生，有一個係我研究助理。 係。 咁我哋後面呢就係呢個 Atlas 呢個探測器。 喔，係啦，頭先。 真係落到地下100米，入咗嗰度去拍的。 哇，這個地下100米來的了。那個探測器即是幾個電飯煲那麼大的了。 是啊。 即是80000大度那個電飯煲一講。 是啊是啊是啊。但是可惜呢就因為我們拍不完整個探測器。 是。 看到前面少少啦。 是。好，那我們看第二張是不是還有。 第二張呢， 這個那麼得意呢， 是啊，這個呢是。 不是去了世博啊。我以為去世博的。 在箱的地標後面其實是一個科學博物館來的。 哦。 那裡面呢就很多真是科普式介紹不知道的。那又都很值得去參觀的。 哦。 那邊是開放給公眾的。 哦，開放給公眾的。它是不是有一條這樣的 corridor 一路這樣突然跨上去這樣。 是啊是啊。 我們是一路行一路看的展品啊這樣。 它又沒有放一些展品在那裡，我又沒有行過，它的展品全部在裡面。 放在裡面的。哦。喂，咁你呢度有幾多人？都有成十個人喎，係咪？ 係啊，呢度都係我哋香港添啊。當然有，其中有兩位呢係我哋早期啲畢業生喺美國讀博士， 哦， 但佢哋又喺商度做， 哦，直情喺嗰度㗎啦，係係做緊㗎啦，係咪？係 啦。 咁其實呢個香港添頭先你講過係三間大學， 係 嘅講師啊、同學啊所組成嘅。 係啦。 哇，咁但係預計呢個計劃會持續幾耐？ 啊，希望一路落去㗎。 啊，好啊，咁有機會啊 ,Case 啊。 係啊，我都值得加一句，就係話嚟緊呢十年度啦，譬如明年佢重開 做 14TV， 人類從來未做過咁樣嘅能量。 係。 咁又一路有計劃去做 upgrade 嘅。 哇！ 所以未來十年，我相信係黃金粒子物理嘅黃金時期。 哇！ 我好相信會好多新嘅發現。 犀利犀利，係啦。咁可能真係咧有機會啊，有一個新嘅模型嚟去超越呢個標準模型啦。我哋所謂係嘛啊嚇。咁但係我又問一個無知問題啦。咁無知問題嗰陣時，其實美國佬咧成日都係想同佢鬥噶嘛。咁嗰陣時嗰個費米實驗室呢咪有段時間好似大家會叮噹碼頭咁嘅，但係而家照你咁講係咪即係費米應該都係跑唔贏㗎啦係咪 廢咗啦。冇啦， 费米实 验室已经啊甚至係已经关闭咗。 哦，因为美国太穷。 其实呢个故事係好我觉得好有教训㗎。 讲嚟听讲嚟听， 最初係就想起一個叫 SSC 的 Super Conducting Collider， 是啊是啊， 咁喺德州揾埋地方㗎啦， 係啊， 挖埋地道啊等等，咁各種政治原因咧，就結果就中間停咗啦，唔起啦， 係係，國會唔撥款啊嘛， 國會唔撥款，國會唔撥款唔係因為窮，其實就算美國今日都唔可以話佢窮，做一個咁樣嘅實驗室係好貴，但係相比佢嘅軍費咧， 哦，當然啦，當然啦。 所以我自己個人睇咧，主要都係因為佢國內自己嗰啲咁嘅 politics 或者政治，政治因素搞到佢哋嗰啲科學家錯失咗啲黃金機會，拱手相讓咗俾歐洲。歐洲我覺得向來咧係對學術嘅尊重係好一啲嘅，冇咁極端嘅資本主義，亦都即係大家尊重呢啲咁為咗求真咁樣去做研究。 係係。 咁而家完全倒轉啦，而家粒子物理嘅重心全部喺曬歐洲。 哦，去咗歐洲啊！真係你如果講即係六十年代啊，甚至可能去到八十年代，可能都係喺美國噶嘛，係嘛？哈哈，哦，即係而家真係美國嗰個廢米實驗室就，即係你話直情已經關閉埋添啊！ 關閉埋啦！ 哇，真係好可惜喎， 好可惜。 其實本來有個競爭都係好嘅喎。 係啊。 係嘛？哦，咁而家最主要就係真係數風雲嘅加速器就遺憾今朝嘅歐洲啦。 冇錯。 嚇，好咁樣咧嗱，我知道咧，其實今日咧，我哋咧其實就預備嘅材料嘅講題咧，其中有一個咧都係頭先我哋提過嘅一種粒子，就係、是。原本以為佢好似光子一樣冇靜止質量嘅，嚇、但係你話即係而家一個即係對標準模型最大嘅挑戰，就係、是、話竟然咧係有嘅、啊，即係當嗰陣時斷估啦，有人話有人話冇，差唔多落注咁樣係嘛，咁而家咧就係話有嗰個咧就即係贏咗啦，係嘛？唉、咁不如咧 MC 你同我介紹下究竟呢個中微子啊嘅物理學啦。 中微子呢要讲就真係可以讲好耐㗎。中微子其实好紧要㗎，全宇宙嚟计、如果你數电子啊、夸克啊各种粒子呢，全宇宙嚟计最多其实是中微子。 哇、最多就是中微子。 最多无论是数量、或者佢总嘅质量嚟计、其实佢远远多过其他粒子。 哇 哇！ 我唔可以計光子，因為光子我唔識數，冇得數幾粒嘅。但如果唔計光子之外咧，最多嘅基本粒子其實係中微子。 其實係中微子。 我哋太陽不斷製造中微子。所有行星不斷製造中微子。頭先阿 K 就介紹過超新星，啲星爆炸啊，死嘅時候爆炸。咁我哋度到啲宇宙射線，咁我嘅財哥就問佢：啊，咁但我哋唔知係邊粒爆。 係啊係啊。 我哋度到啲。超新星爆炸做出嚟嘅中微子咧，我哋就知边啦。 啊，因为佢就唔受所有嘢影响，即系肯定唔受磁场影响啦，即系系啦系啦， 肯定穿透过佢， 系啦， 遇过咩？ 因为佢唔带电啊嘛，系啊。 而且咧，超新星爆炸有超过九成嘅能量，其实去晒喺中微子度噶。 哇！ 我哋见到嗰啲光咧，其实只系占佢好少少嘅能量。咁所以呢研究中微子呢對譬如話量度呢啲超新星好有用，研究整個宇宙嘅演化，我哋宇宙演化既然最大嘅物質嘅質量喺中微子嗰度，佢對宇宙嘅演化好有影響㗎、對粒子物理學本身呢，頭先最初都有講啦， 標準模型第一個缺口就是中微子， 就是中微子了。嗯，但是我好記得呢，即係最先中微子即係被發現嘅時期呢，當然都引起好大爭議啦，即係嗰陣時根本係一個假設性嘅嘢嚟㗎嘛，其實就係嗰我哋話即係差唔多係嗰啲會計計數嗰度爭個少少數喎，咁樣係咪係個 accounting 嘅夾硬嚟嘅，你話所以一定係有啲嘢啦，咁樣就叫中微子啦，咁樣係咪咁，但係最先嘅呢，其實啲人就改咗個名喎，就叫做鬼粒子，叫做 ghost particle， 係咪 ghost particle， 即係同嗰個上帝爭，原來上帝好威㗎嘛，咁呢個好鬼鼠㗎嘛，以為係咪，但係呢而家聽完阿 MC 講呢先知道，嘩原來呢個鬼粒子原來就係嗰度宇宙入面即係最即係人多勢眾，唔係即係粒多勢眾嘅粒子喎，真係估唔到啊，鬼多勢眾。 有次問題呢想問下呢嗰中微子係點做出嚟㗎， 所有核子反應裏面呢唔係，所有啦，好多核子反應呢都做出嚟，主要就係同我剛才講嗰啲 beta 衰變有關㗎，即係逢親你見到有質子變到中子或者中子變到質子咧，就會生啲中微子出嚟咯。 嗯。